其实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。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热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走投无路的陈后主毅然投井了，他这么一下去，后边那张贵妃啊、孔贵嫔呢、啊、这两位最宠爱的美人也一脑袋扎下去了。是真的吗？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吗？说后主与争久之乃得入啊，大伙不拦着他不让跳吗？他争时间长，他跳进去了，继而随军窥井，隋朝的军队发现呼之不应，怎么叫底下不答应，欲下石，要拿大石头往下砸，再不吭声我们扔了啊！就听到底下有人回话，乃闻叫声，以绳引之，旌旗太重，把绳递下去，呵，上边四个大小伙子拽费劲，怎么这陈后主得多胖啊，费老半天劲拽出来，急出乃与张贵妃、孔贵嫔同生而杀，感情仨人呢。史书是这么写的。那么有关后主跟两个美人投井这段故事，一直被后人当作笑谈，也有人对此产生怀疑。为什么呢？这很可能是隋军瞎编的，因为这个历史往往是胜利者写的，他可以丑化前朝任何一个人呢、啊。古代宫中那会儿那井大多是进口狭窄的小井，它也有个安全意识，会走走啪俩美人掉里边找不着，多冤呢、啊、那口本身就很小，说仨人能一块上来吗？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。二一个，这井这么小，井底下那跟所有的井一样溜滑溜滑的，这三个人下去难道都踩着水就等人拽吗？对不对啊？白莲阁下有小池，面方丈余，他跑这地儿啊，那小池底下有一丈宽呢，即便如此怎么能会淹不死呢？口小肚子大，有多好的踩水功夫没听说过呢？穿着衣服在里边就飘着，而且四周溜滑溜滑的，又潮又湿，也没得抓没得拽呀。这三位又不是武功大师，人们会壁虎游墙，没那功夫，按说掉水里边坚持不了多久。而后主跳井本意应该是自杀，你叫他不吭声，那扔石头也不能答应啊，倒是想死还想活呀。所以种种推断一看呢，这故事很可能是创作的。这就是胜者王侯，败者贼，反正你陈后主是被我们抓了俘虏了。至于跟俩美女投井，这就是得胜者对失败者的一种羞臊跟侮辱。当然大伙都乐于相信，因为这陈后主本身就是一个贪酒好色而至于亡国败家的末代昏君呐、啊。由此而来，隋军生擒了陈后主，那是声威大振，陈后主被抓了俘虏了。跟陈后主相比，他这几位美人，他那夫人可都是好样的。先说那皇后吧，皇后沈氏，你别看多年跟陈后主不在一块住，但是这皇后这个身份这个气质是别人改变不了的。随军冲入后宫，沈皇后居处如常，听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耳边眼前乱哄哄，一点没有说惊讶，儿哇乱叫乱跑，救命啊，没那动静，就在那坐着等着。再说那位张贵妃生的儿子太子陈深呢， 这陈深比他爸爸强多了。都说老子英雄而好汉吗？现在这个观点也得改变改变，就老子不是英雄，儿子也可能是好汉。陈深那年才15岁啊，也在宫中静坐，有人在旁边陪着他。太子，咱们躲躲躲哪儿啊？这不都是随军吗？咣一脚门开了，随军呼啦一下冲进来，一看这就是太子啊，床上坐着一位英俊少年，一点没变颜色，神态安详，而且冲着这些位破门而入的随军他还点了点头呢。戎旅在途，众位很辛苦吧？哟，大伙一看还知道道辛苦，我这江湖啊，这真是很有礼貌。那人家根本就视死如归。随军一看陈朝太子、陈朝皇后如此风度，这两拨人马都肃然起敬。尤其是在太子这屋这帮随兵，八后九棍这么一碰，打个立正，一块儿给这太子还行了个军礼呢。是这么行礼吗？反正就是无比崇敬的一种表现吧。陈后主被俘之前，在建康城陈朝宗室王侯有100多位吧，陈叔宝怕这些人趁乱自立，所以把他们都提前集中在皇宫那一个地方软禁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。这倒给隋文帝杨坚省却了麻烦了。皇宫都被端了，陈叔宝被抓了，这些宗室王一个都跑不了，全成了俘虏。隋军拿着陈后主的亲笔御诏啊，到陈朝各地去招降，一时多少城池毫无抵抗，全都归顺了隋文帝杨坚。至此陈朝灭亡啊，隋朝得了陈国30州、100郡、400县，平毁了建康宫室。公元589年5月举行了盛大的献俘太庙典礼。大典礼啊，灭国了，把俘虏得提了到祖宗灵牌那太庙跟前，告诉列祖列宗天下一统了。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抱着资料，举着玉玺，把国库里剩下那点地图全都拿出来，这么说吧，全都交给隋文帝，尤其陈叔宝得带头向杨坚叩拜称陛下呀。隋臣宣隋帝诏书，则以君臣不能相辅，乃至灭亡啊。这得是例行过场啊，新皇帝得数了数了老皇帝这是怎么败家的吗？就是你们上下不能够共同治理国家，才有今天呢。陈叔宝带着宗室群臣惭愧万分，俱伏于地，屏息不能对呀，就剩在那倒气儿都不敢回话了。隋文帝统一四海，心中大悦，随即就宽恕了陈叔宝以及陈朝宗室。史书说吉而幼之，对陈朝的亡国君臣能饶以不死，而且好吃好喝好宅子养起来，告陈叔宝接作诗去吧。虽然杨坚把他篡夺的周氏宗亲都杀干净了，但是对陈家却这么宽厚，而且让他们做三品官。为什么？因为陈家这些人都是无志向之人，尤其陈叔宝这么一个文人，他也不配当皇帝，大概也不想当皇帝了，不存在威胁，所以杨坚给陈叔宝赏三品官的待遇。每次朝会宴请，怕陈叔宝伤心，隋文帝杨坚还特有人情味，提前嘱咐那乐师，注意啊，不许演奏江南乐曲，那小碟小碗小筷都撤掉，敲那玩意可不行，丝竹乐全撤，就演北方大乐，怕陈叔宝触景伤情啊。没想到这陈叔宝每次朝会自己还真都来，绝不迟到，有时候还找隋文帝诉诉苦，没吃好吗？那倒不是，我这光有三品官待遇，我坐着算干嘛的呀？陛下，我没官职啊，你得给我十封一个官，让我补补缺，我当当啊。隋文帝听完都傻了，心想这位心路倒真宽敞。事后隋文帝苦笑看了看左右啊，叔宝全无心肝呢。这就是隋文帝杨坚 对南陈后主陈叔宝的评价四个字，全无心肝，说白了就是没心没肺呀。看守陈叔宝的人按时给隋文帝杨坚汇报陈叔宝的状况。陈叔宝干什么了？反正天天喝呀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少有清醒之时。哎呦，隋文帝一听，这可不行，这么喝不喝死了吗？告诉监守官员节制他的供酒，一天定量2斤半，是这数吗？反正就这意思吧。那会儿酒度数低，2斤半看来是打不住，反正不能让他随便喝，不能管够。也有人跟他提了，还是让他喝吧。怎么呢？这酒喝不到量，他坐那儿直目瞪眼，一会儿背诗，一会儿落泪的，看这日子过得够酸心的啊。隋文帝一听，那就由他喝吧，既然他喜欢喝，朕的酒有的是啊，不让他喝饱喝醉喽，他这日子也过不舒坦。隋文帝一声令下，把陈氏宗室子弟分置于各州，不让他们扎堆儿，怕出乱子，都给他们赏赐了土地、衣食，手下人全都不用忧愁啊，而且派人保护。本性严酷的杨坚之所以能容纳陈氏宗室，就是因为这些陈家后人已不称之为隋朝的威胁了。这要像五代十国时候南唐后主李煜那样，没事老写怀念故国的诗，什么雕栏玉砌应犹在啊，那恐怕脑袋也得搬家了。说来也怪，在南北朝皇朝迭兴杀戮至惨的时代，前文书我们讲过，几乎每一个朝代取代前朝，都对前朝宗室杀了一个毛干爪净，是一干二净啊。可唯独最后一朝南朝陈，这个政权的宗室皆得以善终，这难道真是天下大一统前的奇迹吗？尤其这陈叔宝后来活得还挺潇洒，大概酒喝到量他全想开了，皇帝旅游那得叫寻衅，陈叔宝伴驾呀，还献诗一首呢吗？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地居，太平无以报，愿上东风书啊。什么意思啊？称颂隋文帝的功德，上表请封禅。当年汉武帝封禅，封禅的君王那对天地要有一番表白，没有攻击你到那说什么呀？昨吃多少饭，可听哪曲子不错，跟天地说这多不露脸呢。隋文帝现在一统中华，他自己也觉得是功高盖世了，所以听完这首诗当然心中快意呀。他目送陈叔宝转身离去，叹了口气呀，这陈叔宝要是能把作诗饮酒之心用于治国，何至于今天呢？在公元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的时候，陈叔宝因病而逝，这也算善终，享年52岁啊，不容易，比隋文帝杨坚愣多活了半年。合着半年前隋文帝都死了，他比他寿命还长呢。可笑的是，陈叔宝这么一死，刚刚继位的那位隋炀帝，原先的晋王杨广，杨广现在继位为君了，他得对这陈叔宝有一番追谥啊，追赠为大将军、长城县公，谥号曰杨。杨就是隋炀帝那杨，您说这多巧啊，这谥号是死后给封的，实际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，皇帝本人在世的时候这谥号还没出现呢。你看有什么时候那电视剧里直接对方称这隋国皇帝为隋炀帝，那就是巨大的错误，那会儿还没这杨字呢。这杨字啊，杨广送给陈叔宝了。何为杨啊？谥法曰号内代政，号内而远礼，去礼而远众，逆天虐民，约为杨啊。就光在内宫折腾了，懒于政务，疏远礼仪，远离百姓，远离群臣，逆天行事，虐待老百姓，这就称之为杨。所以这个杨是批评之意，绝无赞美之情啊。杨广 把这字儿送给陈叔宝了。谁料想十多年之后，这位隋国第二位皇帝杨广也死了，被权臣宇文化及杀害。别人给这杨广商量来商量去，加这谥号也是这杨，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戏剧性事件呢。为此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随公一首啊，诗中悠悠舒怅婉之情写道：此权宫殿锁烟霞，欲取乌城坐地家，欲喜不圆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妻宜重问后庭花。尤其是最后两句，这真是历史的慨叹与讥讽啊。如果你隋炀帝在九泉之下碰见陈后主了，你还好意思问他，哎，你们那儿还唱后庭花吗？你自己也是酒色荒淫，失于国政而作为亡国之君呢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，我们全当题外话补上一笔。陈叔宝被隋军生擒俘虏的时候，隋军中有一个大将叫王班呢。这王班就是当年那王僧辩大将军的儿子。王僧辩不是被陈叔宝的祖上陈霸先给杀死了吗？勒死的。王僧辩跟他大儿子双双毙命于陈霸先之手。那么这位小儿子一直记着仇呢。陈国一灭亡，他带领着兵马就奔了陈霸先那坟了。陈霸先尸体都烂了，刨坟掘墓把这尸骨拔出来，拿火给烧，烧成灰，凡是王家子弟一人沏了一杯当麦片那么喝下去了。这烧了吗？反正就为了报仇啊，也不管什么卫生不卫生，恶心不恶心。南陈灭亡了，宋齐梁陈成莽氏南北一统归大隋啊。说完了混乱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并立时代，我们把眼光放回到隋文帝杨坚初登大宝的那一段特殊岁月。隋文帝杨坚是如何坐稳了隋朝皇帝的宝座，这里边充满了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和惊心动魄的暗战。历史的车轮告别了169年的南北朝并立时代，滚滚向前，开进了历时327年之久的隋唐辉煌。中国封建社会，古老的中华帝国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顶峰啊。特别是后来的大唐王朝，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还是文化，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，在当时那是首屈一指。时至今日，日本的和服、欧美的唐人街、东南亚的唐山等等人文景观，还能够透视出这种盛唐气象的存在。这都多少年了，影响依旧啊。强大帝国的出现，那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大智慧的造化。这种大智慧的物化形式，使得隋唐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等等方面是金碧辉煌啊。政治上著名的改革，比如说三省制、封驳制、科举制、考科制；军事上的府兵制、募兵制，以及重大的军事活动，征高丽、征突厥、西讨吐蕃；经济上的均田制、两税法、漕运法，这些政策对的多，错的少，有的是择批几代的宏图伟略，信手拈来就成一串。而这一切的发始之人，就是这位隋文帝杨坚。中国有句古话叫窃国者侯，窃钩者诛啊。窃国就是把人家的国家偷来改作自己的姓名，自己成了一国之尊了。不过在政治学或者官场上，封建人物们他们不这么叫， 他们有哑语，哑巴的哑，不是，是高雅的雅，不能叫窃国，叫禅让，那就是人家实在不乐意当皇帝，非逼着我当，那可不是我伸手要，是人送来的。自古以来，帝王天下大多是文臣武将跟老百姓帮着打，要真正算得上窃的，那就是少数。一提窃国，人们很容易想起近代史上那位窃国大盗袁世凯。其实啊，封建历史漫长的岁月中，要真讲究窃国，而且窃国中算得上高手的，应该首推隋文帝杨坚。公元581年2月，北周皇后的父亲，当时的国丈杨坚，取代了年幼的周敬帝，这论着可是他外孙子，他是取而代之，以禅让的方式登上了帝位，建立起了大隋帝国呀。这应该说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窃国事件，所以后人说杨坚是以诈而取得天下。杨坚出身于豪门贵族，他父亲叫杨忠，是北周的开国名将，当年跟着于锦一块去伐过北齐呀，杨忠立了战功了，所以爵封为隋国公。为什么后来杨坚建国也称隋呀？打他父亲那辈儿，这隋就他们家的封字啊。杨坚15岁因父亲的功勋被授予车骑大将军的官职，后来他的女儿又做了周宣帝的皇后。按说这国丈大人活得挺松心吧？不是。为什么？他活得很紧张，就是那位天元帝宇文赟呢。宇文赟别看在位就两年，那杀人杀多了，周宣帝瞅谁都别扭，包括瞅他老丈人。史书记载这个杨坚长相非凡，说他额头宽阔，而且隐约有五根肉柱是直贯头顶，这玩意儿多瘆得慌。有的说远了看那五根肉柱简直就是五条龙，反正一般人生气着急上火，脑袋上倒是蹦青筋，蹦一两根也就行了，大概这杨坚一着急能蹦出五根来。这五根青筋往上一蹦，其状若苍龙啊。与此同时就发现他目光是四射逼人，而且这杨坚整体比例与众不同，整体比例啊，这腰长而腿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看来这位是闷葫芦。你想想，他话不多，一着急脑袋那趴五条龙，眼睛里边冒电光，一走道发现腿短腰特别长，这玩意儿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当时那位极富眼力的大政治家周太祖宇文泰曾经评价过杨坚呢，宇文泰说杨坚风骨不似凡间人呢，不像凡间的普通人。很多高超相术的相士们都先后给杨坚相过面，也不知道是骗钱呢还是为了讨欢心要荣华，都说这杨坚日后必为帝王。这消息这种评论很快就被众人认可了，甭管当时北周的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大吏们都承认。你比如说郑义，郑义就是宇文赟周宣帝那宠臣呢，郑义就特别佩服这杨坚，也特别认同这杨坚，倾心与杨坚结纳，两个人暗中往来特别的隐秘。这边郑义是周宣帝的宠臣，外边杨坚是周宣帝的丈人，可是周宣帝就因为杨坚这副长相动了杀机了。有一次他做好了准备，命人把杨坚请来，告诉手下这帮刺客，看我眼色，只要杨坚稍有不慎，我就让他身首异处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，